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祷告是上帝上帝在短短两个月里面做好的，都是超过另过去十个月的事情。多少人相信啊？把手举起来一下，阿门！你要相信，我要先相信啊！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感谢主。但是怎样持守神的祝福，让神丰盛不断流入我们当中呢？就是建这个祷告祭坛。我常常讲这个祷告祭坛，今天还是讲祷告祭坛。为什么呢？我的唯一个方法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祷告祭坛呢，就是这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要使我们人呢分心。魔鬼最大的资量，最大的这个什么呢？这个他的一个他的工具，他的武器，就是我们分心啊。好吧，我们先看这个很比较旧一点点的这个片段啊，讲到了人忙碌，魔鬼撒旦开会来如何对付基督徒。 同在于保守，这就是我要你们去做的，我亲爱的魔鬼们，不分昼夜地区分他们的心吧，使他们不再一心想与上帝亲密相处，不再一心想整天都与上帝保持丰富生命力的联系。撒旦的手下怒吼道，我们该怎么做？你们要让他们在那些生命中无关紧要的事上忙碌，让他们头脑里充斥无数的计划，引诱他们不停地花钱，然后不停地借钱，让他们大手大脚地用信用卡去花掉他们还没有挣到手的钱，然后让他们的账单堆积如山。说服妻子们去工作很长时间，说服丈夫们一周工作六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告诉他们这样就可以挣得来想要的生活方式，凭自己的双手就可以缔造美丽的家园。阻止他们花时间陪伴他们的子女，慢慢的，家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等到他们的家庭分裂后，他们的家将不再是幸福的港湾。要过度刺激他们的心智，这样他们就听不到上帝的轻声细语，引诱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打开收音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打开电视机、录音机、CD 和电脑，让他们的心被漂亮的演员与故事情节所吸引，从而一集一集地看下去，没完没了。还要让世上所有的商店与餐馆都坚持不停地播放非教内音乐，这样就能令他们心智阻塞，从而中断与上帝的联系。叫他们的茶几上堆满世俗的杂志与报纸，让他们一天24小时都被消极的新闻疲惫轰炸。当他们行驶在公路上时，要用随处可见的路边广告去吸引他们的视线，占据他们的头脑。这些人类就像蠢猪一样，他们无形中下意识地接收这些垃圾信息的熏陶。再在他们的信箱中塞满各种宣传品、促销广告，让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这些东西。甚至要让他们过分的消遣娱乐，每次都要玩到凌晨以后，而且在他们喝醉酒的时候鼓励他们发生婚外情，这样久而久之，愚蠢的人类就会习以为常，他们会越来越邪恶，并且不会感到羞耻。告诉人类，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得多交朋友，让他们每天都有应酬不完的人际关系，这样当他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毫无力气去祷告上帝。尽可能地用工作去占有他们，设法阻止他们外出去享受大自然，否则他们就有机会认识和反省上帝的奇妙创造。千万不要让他们有时间独处，因为他们会和上帝建立联系。反之，最好催迫他们去游乐场，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那些刺激的游乐设施，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填补心灵的空虚，从而把上帝远远地抛在脑后。让他们去看各种各样的被商业化的体育比赛，并且告诉他们，人活着就得有兴趣和爱好，这才是有品位的生活。疯狂地发行唱片、影片，以及让我们的明星们开无数场演唱会，把一切虚浮名利与邪恶注射给人，让那些蠢猪们去疯狂地模仿学习， 最终变得越来越恶。在这个不可多得的大会要结束时，鬼心个个激昂。会后，大小魔鬼们迫不及待地匆忙离开，个个要去热切执行撒旦的命令，引诱各地的基督徒奔忙于各色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留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撒旦的这个阴谋得逞了吗？ BC, what is BC? BC is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住在这个撒旦的束缚之下，啊，不要掌声了。OK, 好，我们去祷告来。在你面前，我们今天分享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很短短的这一个的片段，我明白魔鬼的质量就是要分心，使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神。主啊，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给我们使用，奉主耶稣的名字教导我们聆听的话语，学习与你督促，学习与你建立关系，将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感谢主，掌声归耶稣，阿们。还没有讲到之前呢，我要欢迎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呢，他们呢老远从各地回来，首先欢迎我们的真言，刚他的女朋友从这个 New Zealand 回来，感谢主。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素金从英国，从什么欧洲那里跑了整个两个月了，跑两个月了嘛，是吗？两个月先流亡整个欧洲，素金回欢迎你回来了。啊，我们也不忘记回欢迎我们的从德国回来的 William 你德国回来，欢迎他，感谢主。哎，欢迎马来西亚回来了，呵呵，我们自己回来了，感谢神。OK, 好，弟兄们，还有谁？燕星哦，燕星他的他的丈夫了，就是我们的朝圣就来自回那纽西兰，又是纽西兰我欢迎你们回来，全部都一起回来了站起来一下燕星和朝圣。还有谁从那里回来啊？蛮感谢主啊！好，今晚上牧师要分享呢，就是关乎主导文。主导文的真谛，什么叫主导文？我们才能背主导文呢？背来背去，好像背念经样子，又背越快，一像念经样子。主导文是要用心来背，不是要靠讲几句话而已。虽然这个主导文里面含义很深，我们今天呢，就稍微去简解每个主导文的内容的一些的一些要我们学习的祷告的这个方法好，我们先明白看一下主导文的真谛。首先，我们明白主导文呢，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典范。意思说呢，其实这个不是耶稣的祷告祷文呢，祷文耶稣祷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开始呢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所以那些要去以色列，记得我们改期到2015年4月9号到16号啊，明年那么我们就会到那个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地方在那个地方，是那个祷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的祷文。这个是耶稣教导们如何祷告，门徒很渴望到底要怎样祷告。耶稣说，我教你们祷告要这样做，要这样祷告。主导文是祷告的课本，一起说祷告的课本 textbook， 就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所以很短，就几节，从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但是里面就是整个祷告的最重要的内容都在里面了是祷告的大宪章，是祷告中的精华，是最经典的祷文。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会背，我们感谢至少我们爱人堂每一个人都会背，一个每一个礼拜都背，但是不要当作是个念经来背听我解释为什么主祷文是祷告的教科本所以如果真的要祷告的话，先了解这个主导文怎样的它结构是怎样祷告呢，这样子你就会同意祷告从那边发展成为一个更深的祷告。好，我们看主导文是全面性的祷告，所以包括了我今天刚看回这一个祷文的时候，应该是呢这个祷文呢包括我们灵魂体的需要，我们自由的饮食赐给我们关乎我们的身体需要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如同每天在那个关乎魂的需要，跟人关系魂的需要，思想的需要，情感需要，要饶恕人免灾在。他说呢，不叫我们一件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是灵界的需要，保护我们离开黑暗潜质，所以灵魂体都在里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是全面性的祷告，跟全人 holistic。然后接下来主祷文呢，就是什么呢？是内容是简单又简单又容易懂。 所以今天我们就将会去了解主导文哈，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个主导文下，我们这次念慢一点啊。耶稣教导们如何祷告，又回那个，又回那个经文，看那个 ，OK。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这样说，一起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虽然很简单，一共是20秒，算了，读完整个这个主导文是20秒而已，那20秒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这个祷告的内容，内涵也是非常重要的。OK， 好，弟兄姐妹，每一次你念主导文呢，这些就不要念那么快，我们在天上的福音就变成意思的哈，我们要每一句一句一句念，而且念非常有力。我们在天上的父，好，等一下我们讲解这每一个。没计划的内容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来 ，next， OK， 好，我们看不用主导文的人呢会怎样子呢？首先，我们看一本书呢，叫做的呢，以主导文来突破属灵的双现状，这个是 Amos Towns 所写的一本书，它内容说呢，不用主导文的人呢，第一，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人，祷告时不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不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讲过一个真理哦，你爸爸不是一个镜子爸爸，我爸爸去世了，你没有爸爸，我很多问题。我告诉你，阿妈阿爸父就是你爸爸，阿妹。因此，我们有爸爸形象里面，我们健康。跟妈妈说你是健康的，这基督教是强调我们的神是阿爸父 ，Abba Father，It's our Father 啊。现在可以录了。第二件事情，希望自己什么呢？受人尊敬的人呢，祷告时不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一个要常被尊敬的人，他不会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不会的。他常常跟高举自己，但是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好，第三，愿，愿你的国降临。什么人不会说这句话呢？拒绝神掌权的人。神的国代表权柄。Authority and power reign rule over us. 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要让神掌权，他不会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 ，Let your kingdom come， 是让主耶稣掌权在我们当中。第四，不顺服神的人呢，他祷告时也不会说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就不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要成就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是按照你意思求，难怪你的祷告没有被成就，神不听你祷告，因为常常按照这个私意祈求，所以妄求，所以难怪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所以不顺服神的人，他不会祷告神的旨意成就，他怕神的旨意。我觉得男人很也是非常的什么呢？可恶啊！主啊，我祷告女朋友，不要一个很丑的女朋友给我好不好？就不要不要不要，奇怪，一定要找漂亮的吗？是吗？自然是吗？奇怪哦，弟兄姐不一定是这样子。OK， 好，我们看下去第五，什么人呢？不，第五 ，OK， 不只求世界，只求世界的人，追求世界的人呢，祷告不会说如同行在天上，他不会想到天上的事，都想地上的事，都关心地上生活，关乎了物质的追求，但是不追求天上属天的更好的祝福。好，第六。认为靠自己就能生活的人，自以为一个人不用祷告，不要靠上帝，不用信神的人，他不会祷告说呢，我们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呢？祷告不够，这还不是我给你东西吃啊？是父亲也讲嘛，还不是我赚钱给你吃，靠自己的会这样讲话。但是呢，一个靠神的神主啊，一切我们吃的每一粒饭，每一粒米都是你给我们的，每我们空气每一个每一个每一米的这个风气都是你给我们的，阳光你是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祷告时，我们今日饮食真赐给我们，表示说我认定 I recognize 我知道神你是供应者， 一切需要都是你所预备的，一切我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了。这地方叫谦卑呢，一个是一个人就不要祷告的人，说哎，说我靠我自努力，一天你病倒了要死的时候呢，你根本都不靠自己，你还靠医生医你嘛，对不对呀？弟兄姐妹，我们太骄傲了，就是神明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感恩谢饭。 Why you say grace before the meal? 因为说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无法有精神体力工作。特别曾经放过病的人，严重病的人，他好起来会感恩呢、啊。我们看过健康人无法感恩，不明白那个痛苦，不明白这个疾病的困扰。当你病好起来的时候，你很感恩呐、啊，能够活得健康是何等美好事情。以前不能走路，现在能够走路；以前不能躺起来，现在能够起来了。所以就是恩典。好，我们看看去第七，说呢，不饶恕别人的人 ，unforgiveness， 祷告时不会说免我们的债。圣经用个债很有意思。因为债就像我们欠钱啊，欠东西啊，你还没有还，那心情是怎样子呢？多少人有欠过债的不要举手 OK 啊，每个都欠多少债了，可能是你还卡债啦，可能是还汽车的债啦，啊，就你的公物资啦，公啦，好像是债务啊，一天还清了物资，还清了车，你高兴不高兴啊？给生多少人曾经还公完车公物资的很高兴举手下，不高兴啊？再供第二个，很享受公子，很享受公车，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感觉不一样，我供应一个月，还有就半个月供完了，应该很轻松了。再供一个，享受那个被供感觉，不是免么债，是甚至用债务来表示罪的意思。如果我们罪被赦免，就能你有平安。再告诉第一个信耶稣的经历，就是你有平安，因为罪得以赦免。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去，犯罪的人祷告时不会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想犯罪的人就故意犯罪，不管有没有试探，还是故意跑去试探，搞去在罪里面打转。 OK， 第九，我们看以撒旦为友的做有朋友的人祷告时不会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他才能做犯罪跟魔鬼在一起嘛，他就不会说脱离这个凶恶嘛，他是魔鬼好朋友，怎么会脱离凶恶？第十，建立自己王国的人祷告时不会说因为你国都是因为国都是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每一句话都有意思在里面。一个常的自我自立为王的人呢，他不会说你的国降临。好，第十一，渴望得到这个权势的人呢，祷告不会说因为权柄是你的，这主权在哪里不是你手中，是上帝。所以一个等候祷告说因为权柄国度权柄都是你的，承认 recognize acknowledge all things belong to God， 神给了我们这一切，我们要把它归给他。第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看希望自己得到荣耀的人呢，祷告不会说呢因为荣耀是你的，非常有意思。这个作者所讲的哈，所以他不会这样祷告，他不会用这个主导文。但今天我们有主导文，有更好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一些的关乎主导文的内容呢，我在这次十一月份家训里面呢，好后面的内页我就写了一部分的关于主导文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啊，这个是另外一些资料。弟兄姐妹，我们多了解主导文，我们就会懂得如何来祷告。好，今天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如何祷告了，用主导文来祷告。好，首先必须明白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六章第九节说什么呢？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 OK， 好，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第一个关乎圣名的时候， The name of Jesus is above all names。 所以还没讲之前，我们先讲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这里说不是我，是我们，一起说我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什么意思呢？祷告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祷告而已，神的期待是要每一个人都一起祷告。当然，个人祷告很重要，督促很重要，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要来祷告会议，我不要跟人在一起，我就选个祷告好了，那不正常啊！正常人说，不但个人祷告，也必须要给集体祷告 ，corporate prayer。Pray together， 两三个的奉主名积极祷告，神就在门当中。我们如果一个人只有两三个人，一定要是多过一个人嘛。弟兄姐妹要看重呢， 一起集体的祷告。当我们开始祷告时呢，很多东西都会成就。我发现的东西，我在牧会已经好多年了，20几年了，一样东西我觉得教会一定要学会呢，都做一样的事，都说一样的话，我们做任何东西都会有成果。阿们吗？我也没想过我们在12月24号我们办一个圣诞晚宴，还有2个月票已经卖完了咯，1000张没有了。现在每个人找票，有票吗？有票吗？找我们的完传道有票吗？有票吗？以前不是，以前还有2个礼拜哦，还有很多票没买完了，哎，买了，买了，求心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还有怎买了买了，啊，没有不得空了，没时间了。现在不是个想法，现在对不起，还有2个月买完了，把掌声给耶稣。我要带出一个信息什么呢？我们多做一样事情，就好像那天我们带你们去看戏哦，第一次带弟兄们去看戏啊，多少人跟牧师去看戏，帕默看戏，你把手机接下，感觉好多个哈、哦，142个人，我们一起看戏。Left behind， 有人问我牧师啊，为什么那个牧师 left behind？牧师没有被提哦，为什么呢？他讲了哈，他教了，他没有信，因为牧师也不相信了。我知道会有的，我记得在我读神学有一个人呢，他是传统教会的，他一读神学，然后做牧师被安利了。有一天我听消息，他跳楼没有事，后来突然醒过来，他承认说：“其实我过去好多年，我不是信耶稣的。”我笑了很久。不是呀，他说因为这事情他真经上帝，他才真的认识耶稣，做了牧师安利了，但是牧师真重生，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的整个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 Left Behind 是末日中迷踪的经典，就在这个地方牧师没有被提，告诉我们的，如果牧师没被提，快点是基督徒，因为你不相信，你拒绝神。诶，因为我们多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呢做一样的事情，不是我们控制人做一些东西，不是，我们从来不控制你，你要愿意了，甘心的，你做起事就很享受，不是忍受。广东话讲，唔系忍受，系享受。我是广东话，阿妹嘛，在弟兄姐妹来教会，应该是其实享受听道，享受敬拜上帝，忍受什么时候还没完呢、啊？牧师这么长气啊，还有时间，阿坤老师。就是这么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人学习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pray together，togetherness， 一起，不要当作一个人。在鼓励我们当中的，我鼓励你，又来参加过祷告会的，你来参加一下，经历这个神的同在。上帝已经很把恩典加在你身上，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龙上加龙。好，我们倒回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字记得他的名叫父，那是全人的父， A mighty God, our Father in heaven。 所以原来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很蒙福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阿爸父， Abba Father， 我们是他的 children， 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就这是一个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阿妹嘛，比如说我在 office 里面，弟兄姐妹进 office 也是战战兢兢啊，有问题找牧师，office 里面是不是的？还是有事找牧师的？但我的孩子跑到 office， 他不会觉得牧师跑到那，爸爸拿东西一次，他很自然跑进来的，因为不会叫哦，敲门的，爸爸，我现在要啊。他说爸爸关系是这样子嘛，很自然的，没有这种隔膜，所以跟神关系也是这样子，是非常密切 ，intimate relationship， 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感谢神，我们的神是阿爸父，阿爸 Father， 阿们，父亲。今天我们当中，也许你没有这个父爱，或者你没有这个真正的父爱，我告诉你好消息，就是耶稣，我们的神，我们天父成为你的爸爸，他代替了一切你心灵上的空虚，你就父亲形象，你就心象就健康。好，我们倒回来，这个主导文的事例，第一个 赞美神的圣名。他说愿你的国，愿你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神名字很重要，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 name of God 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马来文告诉我，如果你tak percaya pada Tuhan, aku percaya pada hantu。 Tuhan 的balik就是 hantu， 对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相信这位神，他的名字，这个名非常重要，他的名超乎一切的名，耶稣的名。所以今天早上我说的哈，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字。我要相信在过来这两个当中，神要达到恩待我们，但条件一个，要高举耶稣的名 ，Exalt His name， 高举耶稣的名字，那你活出耶稣的名字，能看到你，看到耶稣的能力，看到耶稣的荣光，看到耶稣的同在，阿门吗？所以要尊他的名为圣。弟兄姐妹，你尊敬他的名吗？那个在十诫里面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那个不可妄称主的名 ，Never call His name in vain。第几节啊？第三个诫命。十诫的第三个诫，不可妄称主的名。回去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告诉我们的不可妄称主的名。所以很多时候你刚才火力会说信哦，都突然间讲到耶稣的名字，他说骂耶稣也好呢，突然间都是高兴的时候就讲，这是妄称主的名，我不能够随便叫耶稣的名。In vain， 他的名是神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当他们写上这个神的名字叫耶和华 Jehovah。这个名字的事呢是非常的严肃的事情，一个文士他要抄誊圣经的时候呢，每次抄到耶和华 Jehovah， 其实更早的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叫母音啊，母音是 Walker， 没有 A-E-I-O-U， 他的名字本来就是 J-W-H-W， 这样读啊，这样子读的、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Walker， 没有母音啊，就此音，就 J-W-H-W， 这样读读不出来。后来英方被我们读，把 E 放下去， O 放下去， A 放下去， Jehovah， 这边 W 变 V 了， Jehovah 就能够读了。耶和华的意思是主的意思， The Lord， The Lord， L-O-R-D， The Lord。 当他们抄到耶和华 Jehovah 的名字的时候呢，文士要洗手七次， Seven time， 洗手洗了七次才写耶和华。为什么叫耶和华？你翻译吗？不是耶稣和华人。不是啊，这么巧而已。耶稣和华人。耶和华的名字是神，是尊的名，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弟兄姐妹，你看文士那么尊敬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着帮助我们。好，第二件事情，不但尊他的名字，要赞美他的名字。你看到吗？全世界的人都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唱的歌高举耶稣的名。你看我们唱的首歌啊，耶稣的名啊，疾病不能，死亡不能超过神的耶稣的名字。我非常那个副歌，我非常隆重，因为呢，耶稣的名字超越死亡，超越这个疾病，超越黑暗前世，超越大自然。耶稣的名使一切黑暗要化成光明。阿门吗？所以叫耶稣的名字好不好啊？我们每个人都呼喊耶稣的名好不好？跟我讲主耶稣啊！啊，你读过这边耶稣啊，就是话一起读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故意要你读出主耶稣，是因为要把那个约书亚这个字呢读进去，因为意思是一样的字跟 Hosea 何西啊，或是 Isaiah， 或者是 Jesus， 耶稣啊，都是一样的字根，都是指救主 Savior， is the name of the Lord Savior。 OK， 好，第二件事情，我们祷告奉献呢，第六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呢，祈求神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 Let your kingdom come。 什么意思呢？我们让神掌权。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不让神掌权，你自掌权。如果你不让耶稣坐宝座，你在这宝座上，你自管自己，你管得很痛苦。神的国降临是神的掌权，在我们当中，我们活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要信求的国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他的国， 弟兄姐妹，他的国是他的掌权，他的国度，他的这个范围，我们活到国度里面，我们就因此呢有保障。The kingdom of God。所以今早上我讲的，昨晚上我讲的，撒旦的国和这个神的国是有分别的。神的国是永恒的，神的国是呢是合法的，神的国是呢有是带给我们祝福的。相反，撒旦的国呢就是带来我们呢暂时的，是带来非法的，是带来咒诅的，而且是带来永远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哪个国度里面 ？You are in two between， 在神的国，还在撒旦的国。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个主，我们就进在神的国里面。所以常常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常掌权在我们家庭里面。第三，我们要期待神的祝福。六章第十一节讲梦想，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 ，OK，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由也是今日赐给我们的，但这个把它缩短了。其实这个主导文里面呢，它有三个愿。第一个愿， Let your kingdom come， Let your will be done on as in heaven， 有没有？哇，这个愿人尊你们为圣，我们说愿人尊你们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愿有三个愿，弟兄姐妹，你愿不愿让神耶稣掌权在你的家庭里面、事业里面呢？那个愿很重要。Let your kingdom come， 不是我们的，是他的。OK， 好，当然我们讲到了我们自由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他是供应者，耶和华加勒，他是耶和华以勒，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正当生活需要他都知道。你没有祷告，他也知道。但是祷告之后，是因为你相信他，你祈求他，凭信接受他，我们就因此信就得着。有人说，我们既然耶稣知道我们祷告，明白我们需要，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因为我们要说，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祷告不单是求东西呀、啊，祷告是跟他关系好，好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当然你跟父母关系好的时候，父母。你没有求父母，父母都会给你呀、啊，对吗？请问父母知道孩子需要吗？一定知道，时候到了他会给我们，但是你关系不好，他迟迟不给你。Amen。好，我们看下去，接下来第四个，渴慕神的饶恕，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拦阻一个人祷告呢？不饶恕 ，unforgiveness。不愿意饶恕别人，不愿意去宽恕别人。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学会宽恕。请问饶恕几次啊？耶稣教导我们饶恕几次呢？一次、七次、十四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是不是说我们七十个七等于四百九十次，是吗？是吧？然后四百九十一不饶恕了，不是意思。七代表完全彻底的意思，七十个七代表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意思，七是代表完全 perfect number， 叫完全饶恕的意思，不是指数目，数目不是只是一个仪表而已。如果是七数目字很容易呢，四百啊，三百啊，四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哎呀呀呀，四百九十一，不饶恕他，不是这意思，那是。完全的意思，彻底的意思，阿门吗？不是数目 ，It's not a number game， 不是 number， 是个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在希伯来人的文字里面，七字是完全的意思。这饶恕的功课是我们基督徒天天都要学习的，每天都会有人得罪你，会冒犯你，都会呢讲些话来伤害你，使我们受伤。我们当中哪一个弟兄姐妹，你从生到现在，到现在从来没有人伤害过你呢？不要举手。一定会有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无论是人的言语伤害或者是身体的伤害都可能会有。我讲过一次，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因为呢我过 custom 被一个孟加拉西很大只的人一巴掌打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师叫我过来过来，怕拿东西吗？过来，不知道，小孩子不知道吗？十二岁跑过去，跑过去都没有经过 custom 检查，就他拿过来一巴掌打过去。从那开始，我对那高大的人非常恐惧，真的，很怕那很高大的人。 和我那给我那种威那种威吓感，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很恐惧，被一巴掌打过去，就那个一巴掌很大的阴影啊。感谢主，信了主，这个阴影没有了。我很多的朋友都高过我，大过我了。阿门嘛，阿门啊！所以他高过我的时候很聪明，我站高一点。阿门啊！不是，我们形象会改变，我们对自己会改变，这个很重要。OK， 好弟兄姐妹，饶恕，不断饶恕。这个为什么祷告不会成就？听好了，可能你还有东西不愿意放下，你不愿意饶恕他，你不愿意放下这个东西，永远就用成一个吃，成一个拦阻，而且是无条件饶恕。为什么能不能饶恕呢？很简单，你靠自己咯，你靠神说，耶稣，我知道不能够，我承认不能够，说我现在要靠着你帮助我接纳这个人，他伤害开多开到开厉害的，给我恩典，给我去接纳包容他。主啊，如果这个饶恕他，明天又伤害我怎样办呢？主说还是要饶恕他。主啊，怎样办呢？还是要饶恕他。很简单，你把你眼目盯紧耶稣，耶稣，我饶恕是因为你，不是我，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靠你，我靠你，我盯你。所以我说，魔鬼常常使我们的心眼呢昏花分心啊！你盯着仰望耶稣，你就能做到。注目很重要 ，focus is very vital。一个跑步的人。跑步的人，他的注目不是呢旁边的左右的问题，是那个标杆，是那条线，你要冲过去，对吗？有没有人跑步就是看东看西啊？你一定跑错了，跑的方向跌倒了啊，被人踹倒了啊，都因为很专注，每样东西你很专注。魔鬼听好了，今晚上你看那个很酷很旧那个片段，很简单的。魔鬼的工作是使你分心而已，给你忙，忙到你分心，忙到你没有精神，没有体力，不是你不需要亲近上帝。魔鬼不怕你来教会，不怕你 来这边呢，怎么呢？听到他怕你一样东西叫祷告。嗯，看，一祷告就睡觉了。这个前辈，这个前辈为什么这样子啊？所以。我来打开会，主啊，帮助我！我告诉你很多这样的经历。当你说我要立志来打开会的时候，一定有拦阻的我。突然间呢，吃坏了啊！突然间孩子有肚子痛啊！等一下又煮又其实煮，总之很多东西拦阻你了。你不想来的时候呢，没有事情发生；想来的时候，一定东西发生了。但是你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你突破它，魔鬼就没有办法拦阻你了。哇，很早很早啊，六点五点都起不来哦。你要体贴肉体，你要突破那个困境，一突破之后就可以了。上飞机，那飞机起行的时候，他是很不是这样子的，还要坚持到底的。阿妹嘛，他能飞上去吗？我坐过一次飞机这样子的，砰，然后转回来，对不起，因为引擎出问题，这样子太危险了，飞得我停下来哦。是这样子的哈、哦，这个是这样，你不要放弃了。这魔鬼常常使你的分心，都不饶恕啦，人的伤害啦，常常讲到看到别人的问题，看到很多问题。弟兄姐妹，今天侍奉神的人听好来，我们会让很多东西使我分心啊，人的问题啦，家庭问题啦，你要一直定睛仰望耶稣。我的工作就是呢，要定睛仰望的时候，你要设立这个祷告祭坛，注目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当仰望耶稣，东西很多都困扰着你，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会帮助你。阿门嘛！每一天，我做牧师的，你知道不容易啊。在美国啊，他说有四样工作是最难做的：第一，总统，最艰难的 task job in state president。Of the state. 第二工作是校长，做这个大学校长最难做的，因为呢太多问题了，太多要求了。第三是呢 牧师。所以在美国每个一个小时就好几十个牧师辞职啊，没漏了，不要做牧师了，因为很痛苦啊，人太多问题了，而且他们教会，我们看到很多是大教会，其实很多小教会啊，只是40-50个人，但也是教会了，但是不容易，因为呢，他本身还要去工作去维持教会，不容易，所以非常艰难。除非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不然你就会分心。阿门吧，弟兄姐妹，神要祝福我们。为什么煮熟的时候压？什么？是压吗？不是鸡哦，不是 KFC 哦，是煮它压飞掉了哦。就是因为呢，你没有专心去得着它，因煮熟了它飞掉了。本来是给你的，我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坚持到底，没有让神使你专注，你很快就 give up。弟兄姐妹，不要放弃。离职之后，你坚持到底。其实，当我4月份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牧师，他叫我写序言了，因为我们陈朝庆100年纪念了。这个 Bob Menzies 是一个新教士，是外国新教士，他翻译成华文。杨子江牧师是杨天恩的爸爸，就把翻译华文，就叫我写序言，代表马来西亚叫写序言。写完序言就我感动哦，4月份我要写本书，就那个概念给我要写本书，就因此就写了，就马上做了，赶快走，下个礼拜就出了。给我掌声好不好？鼓励我。一样东西很重要，你有意念，不要让意念放弃，你要坚持到底。会难吗？会难啊，很辛苦了，不容易写啊，就搞了整天晚上啊，干的，还有很多经过很多的些校对，很多工作。当时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就马上就去靠主恩典去做。Just Nike 的口号 ，Just Do It， 不要拖延 ，Never Delay。很多梦想为什么不成就？因为你 delay 太久了 ，too much delay， 就那你就务实，事情过了就不再有心去写了，有心去做了。弟兄姐妹有感动，最深感动，你要马上做了，不要拖，不要拖，阿门嘛，感谢主。所以你说牧师的压力吗？会有，但是我觉得这里压力也少，因为呢，我懂得安排时间。下个礼拜过个礼拜一个月我就安排好了，我不说很详细的已经安排了，我就不会简单听心脏哇紧张，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安排了，就变成我们 plan ahead， 你就变成你清神了、啊、弟兄姐妹，一个不安排时间的人、啊、你就被时间安排，你就被时间控制你，我们怎样控制时间，不要时间控制我们。所以常常都借口我没有时间的人，都是不懂得安排时间的人，真对吗？没时间了，没得闲了，没得空，是因为你不懂优先 ，wise priority， 要懂得安排时间。所以今天回到这个真理中，我们要老实人，要坚持的，不要因为呢一时的软弱你放弃。好，接下来第五，恳求神的保护，说呢不教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有很多试探在我们当中，很多诱惑，很多迷惑在我们当中。最近一个新闻看起来不好，但是对我很好，很高兴。一个所谓的未来的首富张建被逮捕了。哦，我今天早上还讲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会提起他呢？因为一天一个弟兄找我，牧师啊，我感谢上帝祝福了我，我认识一个人呢、啊，我只要投资这几百块，我就能拿一个 BMW， 哇，这好东西吗？真的，我看到车，真的是有这辆车，而且不了一辆，一不了两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谁，我说弟兄你要小心哦，这个钱不是来自上帝的哦，不是来自上帝的，听好了哟。我呢，因为讲这句话得罪他，脸色变了，高兴， 我说不是上帝的吗？不是上帝是谁的？我没讲啊，你讲的。他很生气我，他就走开了，终于不再睬我了。感谢主，他六个月前他找我牧师，我连脱离他们组织了，我发现这个都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我在想哦，他拿了两辆车，讲他有问题哦。那就还好了，他马上走出来，他说很多问题。他是唯一一个跑出来的人，我就要祷告。不久后呢，被这些张建这些人呢、啊，称为什么呢？要追他，要去上网来攻击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诽谤呢？这个人什么？这个有问题？这个什么呢？这个人是背叛者呢？怎么这个弟兄？因为报纸看到这个隐隐看到这个弟兄的相片，我看到清楚。我那时候还等啊，前几个月，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东西是不长久的。结果呢，发生了。我就问那天他是前几天他生日，我打电话弟兄怎么样子啊？那个被捉了哦。我感谢主了，六个月前我离开了呢，那么也被影响到。他说你不会了，因为我离开那么久了。他说还是唯一一个离开的。早期他第一批人十个人里面，他第一个离开，这个就跟着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我一个什么印象？是不是呢？想他们的最经典的情，你看过这个张建的人吗？看过张建东西吗？最典型的就是呢，让他们躺在钞票，钞票满满。钞票来了，这是最典型的每个强暴。所以我想起这句话，什么话呢？一些不能我拥有啊，是吧？有句话我讲讲，不在乎天长地久，而在乎暂时拥有。哇，爆发就很爽了、啊、哈，赚不了多少钱了、啊，这个是追求。物质，我不是说你不要赚钱，不要误会哦。特别从我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赚钱，我们做好的事情。不是，我们应该把外面的钱赚进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这钱是不合法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不是每一个祝福，听好来，不是因为所谓的祝福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不会祝福你到一个地步呢，忙到没时间来教会。有可能吗？有可能哦。你忙到时候没有时间来教会，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亲近神，包括牧师哦，忙到时间没有在祷告，牧师不祷告哦，我真的听过，不要祷告了，没有时间祷告了，我做啊做啊做啊，真的没有时间祷告哦，忙吗？紧张吗？因为没有时间，没安排时间吗？就慌张了，慌了一步祷告了，就会很多血气、人为出来了，不叫一件试探，试探我们无法去避免，每一天都有试探。我讲个例子。我们无法阻止这个鸟飞来飞，哎，飞来飞去在天空啊，因为它是自由空间。但是你可以阻止鸟在你的头上造窝大便。你不要说大便了，顶啊顶啊，不是要顶的吗？它离开了，你避开了，那有没有傻？因为你懂得去避开呢，所以试探无法去避免的，会有的试探来了。当你要避开这个试探，远离试探，听明白吗？听明白说阿门。感谢主，最后一个，我们看，宣告神的荣耀，愿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他配得么荣耀，不要高举人呐、啊，高举神 ，to God, to God be glory， 一切都属于神，确认 ，acknowledge the glory belong to Him， 一切能力 power belong to Him，kingdom belong to Him。这样你就很谦卑，伏在他的属灵遮盖之下，你生活你就会很蒙福。阿们。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念到一次主祷文，这是八万啊，才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就去讲都饱读。那我们来念，在念的时候呢，我要你们呢很深的去念每一个字啊。今天你对主祷文开始呢，放出主祷文啊，我们就念出这个主祷文每一句话。慢慢的念好不好？然后呢，好，讲念呢很容易。当我说我念第一段，我们停，停大概五秒钟，默想这句话。我说念下一句，你就念给我念下一句，啊，再停五秒钟，再默想，再念第下句五秒钟，再默想，可以不可以？我们是想是用这个主祷文来默想来祷告啊。来，第一句话啊， 一起读。我们在天上的父，默想。第二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三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接下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接下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接下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我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以主祷文做我们每一天的祷告，让主祷文成为我们祷告的这个典范，成为我们一生的学习的一个祷告的这个榜样，教导我们借主祷文来宣告你的话语的真实。借着主祷文，我们要宣告主啊，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到信心。今天我们说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让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地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每一件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感谢主。好吧，我们唱一首诗歌，里面这首歌，来，我们唱愿你的国降临。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用主祷文做我每一天的祷告啊！不要说哎呀，都会重复吗？不是重复，你默想它，每一天有不同的亮光，有不同的领受，有不同的这个呢，让上帝解析的功课。阿们。